久，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想随你甘甜与苦。爱我，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，在人世中少你左右，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。爱我，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，在你怀中被爱占有，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直对我想念。虽然你现在说爱我不变，但为何你只抽他习惯的香烟？我可以占有你眼睛全部的视线，在亮了灯的房间，你的心有一部分我却看不见。我已经占有你生命全部的时间，却在意那些你从来不说，我从来不问你的昨天。我可以占有你眼睛全部的视线，在亮了灯的房间，你的心有一部分我却看不见。我已经占有你生命全部的时间，却在意那些你从来不说，我从来不问你的昨天。 是我的心里话。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说你好孤独，日子过得很辛苦，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，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，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迷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，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要别人保护，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。走的路还是有点凹凸，放弃了衣服，一切都不在乎，眼看着别人的幸福还能怎么嫉妒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迷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上绝路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迷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，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要别人保护，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。 想回到小时候， I wanna stay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从来我就不曾后悔，

在哪里。这一次问我自己都说我毫不怀疑，爱上你终于我发现我还有勇气。唯一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不够仔细，不了解你说那一些话的用意。几乎是所有时间在想你，快乐之后是压抑，有没有过这样的呼吸？幸福啊，只要一个眼神的交集，我们拥抱着自己，我们渴望着相遇。 谁遇见你，引导人 人也会认输。耶、yeah, 为什么是你，我只想问耶、yeah, 为什么喜欢你， 我已喜欢你耶、yeah、You're looking so wanting to come to me， 猪头才会一直玩着心耍心机。 Baby 就是你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，不能放弃，勇敢去爱，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，北京市发布了2017年的春节放假安排的通知。1月27号除夕星期五到2月22号正月初六星期四为放假调休，共7天。1月22号星期日，2月4号星期六正常上班。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故宫是北京旅游的必去景点之一，在去年的12月31号的11点半左右，故宫的售票窗口也是卖出了当年的第1600万张门票，购票人是一位18岁的女学生，来自辽宁省。截至去年的12月31号为止，故宫2016年的全年接待的观众数量较去年上涨了6.19%，再次刷新了最高的接待记录。2017年元旦放假期间，北京旅游市场总体呈现了出游人数下降、营业收入稳中有升的局面。全市重点监测的旅游景区接待了183.7万人，同比下降了22.55%，营业收入达到了6130.79万元，同比增长了3.97%。从地域分布来看，京郊旅游的发展势头良好，成为了市民元旦假期旅游休闲的主要选择。而元旦期间，民俗游和农业观光的景区也是支撑了全市重点景区旅游收入的上升。根据北京铁路警方称，2017年的春运期间，为了给广大旅客创造一个平安的出行环境，从去年的12月5号开始，铁路警方提前一个多月部署专项行动。截至目前，共抓获了董某等33名犯罪嫌疑人，为旅客挽回了经济损失近4万元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一心只想 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，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。我到底在不在意掌心，还是只能往事中扎营？在茫茫的天和地天越整个世界的风雨，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？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，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期徒刑。 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掌心握紧我的爱情，不要如此用力，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。 是不可泄露的天机，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。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，还是只能往事中扎营？在茫茫的天和地解约整个世界的风雨，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？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，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期独行。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扎你的心。打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打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不要如此用力，为我痛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北京嘉里大酒店合家团圆年夜饭套餐来了，直播春晚、川味变脸、茶艺展示等传统特色节目，更可赢取香格里拉旗下酒店入住礼券，每位388元或488元，六位起订。咨询电话8565266185652661。 他出道30年，入行期间获奖无数，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大江南北。演艺版图扩及全球华人，她是至情至美的流行天后潘美辰。1月13号，《忆那些年》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，北京剧院绚丽开唱。详情垂询13301125072。 大年初二跟969汽车俱乐部自驾去山西过大年了，感受平遥古城浓厚的晋商文化气息，尽观赏冬日壶口冰瀑壮观美景，领略运城盐湖带给您的快乐养生时光。本活动礼品由京都汽服中心奥利奥精品二手车提供赞助，京都汽服中心奥利奥精品二手车为您的爱车提供最优质的服务，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，010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云南的一位丁女士悉心照顾了流浪狗快快快一年了。最近快快在自家的小区玩耍的时候，被物业经理段某用私藏的一把气枪打死了。段某称，因为小区的流浪狗太多，影响到了住户的生活，所以才打死了这只狗狗。但是这只狗的遭遇呢，也是非常的悲惨。它曾经遭遇过车祸，后来被丁女士一家救活。但是看着流浪狗快快死了之后，小主人也是哭得撕心裂肺。虽然物业经理段某是出于好心，但是把动物打死这样的行为真的是让人无法原谅，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。 窃听是什么声音，是否在隐隐诉说，揭开是什么影子，那影子多么寂寞、yeah、当我们吸收年轻日主义，那梦儿拥着你也拥着我，如今已不在疯子怀抱里，那影子听着风儿说，阿爸你毕业不离别，结束你心的消息漫不通，阿爸你爹不离别，阿爸你爹不离别漫不散吧，爱你的只有一个人，爱你的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我。 年底将至，每一次过年回家呢，很多年轻人都会遭遇到催婚的这个状况。但是今天在刷微博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个五旬老爸的婚姻观，他说他从来不催自己的孩子结婚，而且呢写了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，女儿，你未必非要在婚姻中讨生活，如果没有遇到真的动心的人，不要凑合，因为那是一个要和你每天相处十几个小时的人，你的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都会取决于这个人。你结婚我支持，你离婚我支持，你不婚我同样支持，但是一定要记住三个字，叫不将就。 虚度了多少个年头，仿佛足够写一套做爱的春秋，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，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，互相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开始纠缠

碰巧在做节目之前看到了一个段子，说广播里一个哥们儿打电话跟主持人进行交流，都快哭了。他说外面雾气太大了，我看不清红绿灯，开车到中间的时候看清了，结果是红灯，连闯了五六个，怎么办啊？主持人急忙安慰他说，没有关系，雾大也看不清你的车牌号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雾霾天气对人的身体造成的危害可以说非常的大，真的当雾霾化学的攻击大范围的来袭时，防霾是必不可少的。除了购置空气净化器和口罩之外，吃同样也能减少雾霾对人体的伤害。在中医上，白色的食物有润肺的作用，像百合、白萝卜、梨、莲藕和山药都是润肺清肺的食材，尤其是山药。灰霾的形成呢，主要是空气当中悬浮的大量微粒和气象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，这一类污染会诱发肺部的疾病。从保健的角度来说，食疗是值得提倡的辅助预防措施，而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辅助食疗的食材就是山药了。山药在很久以前是餐桌和药店的常客，中国人吃东西呢，都喜欢添加一些附属的属性，比如说吃苦瓜能去火，喝梨汤能润肺，而山药更是逃不了这样的魔咒。煲汤要加山药，糕点要加山药，菜肴要加山药。《本草纲目》当中记载了山药的功效，它有益肾气、健脾胃、化痰涎、润皮毛的作用。山药的吃法非常的多，比如说煲汤、炒菜、清蒸等等，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有机会走进厨房烹饪食材了。更多的时候呢，工作都繁忙到连饭都来不及吃，糊里糊涂的就解决了，反而对身体不好。如果说你也是繁忙的上班族之一，倒是可以选择管家帮有机铁棍淮山粉，它是浓缩了山药的营养元素，不用洗不用熬，热水一冲随时都可以喝。淮山堂品牌源自于清乾隆38年，也就是公元的1773年，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。因为它精到的种植管理和独特的加工技艺，还有诚实守信的经营之道，也是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商客。而且特别工艺加工的山药也是被当地选为贡品，每年供应给皇室。迄今为止，经历了康家八代相传，已经有242年的历史了。而铁棍淮山粉更是煮粥、煲汤、做甜点、汤圆、面条、蒸馒头都可以添加，是非常方便的选择。本次席卷各地的雾霾可以说带来了不少影响，希望我们都能够重视雾霾的危害，及时预防，及时保护健康。 神奇的幻想，那是躲也躲不掉呀，同一番强烈的欲望。外面人声沸腾如潮涨，百般无聊好喧闹，你目眩神迷，说不知道，只显得可笑。为什么你会相信每件事都有解决的办法？这就好像吞进鲑鱼却卡在喉咙的中央，有千百种可能无解答，你去挪威找鱼算账，有一头钻进了犀牛角，今天比想象还漫长。 这很寻常，我情 香，仿佛抱着一盆永远不会开花的仙人掌。外面人声沸腾如潮涨，百般无聊好喧闹啊，你双手插口袋踮起脚，于是一切看来，你双手插口袋踮起脚，于是一切看来，你双手插口袋踮起脚，一切看来美好。 追忆流金岁月，回味永恒经典。第三届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《忆那些年》即将唱响，那些萦绕在耳边的经典音乐，那些埋藏在心底的青春岁月，你还记得吗？《忆那些年》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，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北京剧院。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 90年代，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在唱着他的歌，那首《我想去桂林》红遍大江南北，大头皮鞋更是妇孺皆知。经典音乐杰出代表，中国流行歌坛十年成就奖获得者韩晓，蛰伏十年后重出歌坛。1月13日，《忆那些年》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，北京剧院。和韩晓一起重唱经典，详情垂询13301125071，13301125071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有个朋友告诉我，在他的生命当中曾经有一份非常真挚的情感，没有火花，没有表白，也没有交往，他只是默默地在心里爱着一个他值得爱的人。尽管对方呢已经心有所属了，但是他告诉我说，每天睡觉之前都会想念他一遍，然后以朋友的身份跟他说一声晚安。直到后来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个帖子，说晚安是有一种特殊的寓意的，如果你把这个词的中文拼音拆开之后，会发现它的每个字母都代表着一个字，就是我爱你，爱你。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秘密，以后聊天的时候可千万不能随便说喽，一定要记得向你最喜欢和最爱的人说这样一句晚安。 爱你爱你，随时都要一起，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，还有 还记得春晖刚映红时的身影，转眼间冬雪就扮亮了年纪的驿站，一路迎风破浪的雄姿依然历历在目，心碎的无边海面也已经扑入了眼帘。斗转星移，周而复始，新旧更替，岁月不止，我们一起告别了2016，也一起迎来了2017。希望远方依旧如情似梦，也希望2017年我们能够一起度过有意义的一年。 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？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？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对。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？爱已是负累，相爱只受罪。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？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？情意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，想看你看过的小说。我想收集每一刻，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。不想错过每一个，我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。未来何从何去，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，对你我最 熟悉你爱，最后我却更爱你。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去找。 当你望着我的眼睛，我想忘记那一刻，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。想象你失落的唇印，想象你失语的旅行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，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，我能习惯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与你相伴。